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啊，同埋講開奧斯卡咧，原來今年嘅奧斯卡咧，全世界即係歷屆咧係全球觀眾最少啊。 嗯。 咁啊，初初以為咧就已經係 lock down 嗰啲人咧喺曬屋企啊。咁但係咧冇咩人睇，冇咩人睇咧。嗰、那個仲重大嘅原因，我哋呢一兩年都指出過啦，就係、是、呢個全球最受矚目嘅國際電影頒獎禮咧，近呢十年八載啊出現呢個叫文青化、政治正確化， 嗯， 跟住咧叫小眾化，嗱、這個好明顯嘅，嗱、這個叫文青化咧就係、是。即係嗰啲文藝青年啊，其實冇問題嘅。電影嚟講咧，就算係費里尼啊、英馬波曼啊，啊呢、這個早期嘅史匹堡啊，都係文青中意嘅對象。但係當文青由六七十年代嗰、那個文藝喜好啊、浪漫啊、中意寫詩啊、寫詩嘅讚頌日出啊、啊或者係愛情啊，到而家咧。文青的趣味咧，系逐渐合窄为跟随，即系由呢个美国个白左开始，所有嘅论述咧就不离咧就系、是、种族肤色同埋呢个性别，再加第三性，第三咧就系、是、呢、這个叫 LGBT 叫彩虹同性恋嘅时候咧，系成个文艺论述或者嗰个叫创作视野咧，喺英语国家带头咧系走向合窄。咁咧帶動一個咁嘅全球化，因為自由主義自由派咧喺西方嚟講咧，100年來由五四時代開始咧，喺果樹發生先，都影響到中國嘅或者華人社會五四運動就係咁，而家都仲係咁咧，就變咗如果佢個火車頭嗰度啊係越做越細，或者嗰條車軌啊係越行越偏咧。咁就好大鑊㗎喇。 以前都係嘅，即係嗰個你話佢哋口味又好或者佢哋嘅偏好又好啦、但係都有啲眾望所歸啦，譬如話以前啊 ,Tom Hanks 的費城故事啊。 係 呀。雖然都係講同性戀啦，係咪，但係呢即係無論演技或者個戲嘅戲劇性呢、嗯、都係都足夠嘅。但係近年呢就你見到啦，嗰啲套路呢太過易足，差唔多你喺佢嘅候選名單裏面呢你都估到係依一兩步嘅。 係變咗呢叫為民造情就唔係為情而造民。 嗯。 係為民造情呢就叫為獎而造情。 嗯。 為得奧斯卡獎而造情。而得奧斯卡獎或者其他嘅電影嘅獎項呢都係用左翼嘅意極左嘅意嗰、那個左翼嘅意識形態越嚟越偏激。 嗯。 係咪 嗯， 咁咧，譬如我哋睇到月亮喜欢蓝啊，忘情水啊， 系 啊，我哋嗰两年都有讲啊， 啊呢、這个叫La La Land 啊，仲有一个个咩嗰套同性恋咩呼叫你的名字定系咩啊咩呼唤你的名字啊， 我原来系 啊咁呢啲咧 唔记得译名啦， 系我唔系记得译名， 嗯。 咁你要逼住你睇呢啲电影咧，一定要用翻文青嘅 feel 去翻译。啊，爸爸是否可以不要老啊？咁呢啲咧，第一场啦，第二咧就有一阵嗰啲台湾文青 feel 啦，吓浪迹天地呢啲都系好文艺腔啊。 嗯， 咁咧就变咗咧，佢系俾小众嘅左翼嘅趣味同价值观骑劫咧，你结果你得到咧就系冇人睇。嗱，照计唔会嘅，因为咧。在美國加拿大的疫情仍然相當嚴重、 嗯、 都仍然應該在家裡，譬如印度已經爆到 另外、啊、 應該在家裡看 的，這個原理跟香港的情況一樣，即是譬如我們說最近都是林鄭出來講疫苗的問題啦，我無謂引述她的事情了、嗯、我們經常都計嘛，說香港那個、建制和非建制六四比嘛、 嗯， 咁啊，照計成一成條數，應該有四成嘅所謂親政府嘅人咧，就即刻飛撲去打疫苗噶嘛。咁、圍一圍都300萬啦。咁、啊，但係呢條數遠遠不及。咁啊，等於你講，譬如話西方嘅左翼 既然白咗，或者 執着於嗰幾樣， 呢啲咁捧場嘅題材，無論係同性戀啦、女權啦、LGBT 啦、依類啦，或者第三性啦，呢啲咧，咁照計，喂，奧斯卡係佢哋杯茶嚟嘅，即係唔好話收看直情要重看添，系咪？因为全部系佢哋拥戴嘅题材啦，或者导演啦，或者演员咧去攞奖，甚至通常会有一啲咧，譬如话一啲得奖者嘅宣言咧，或者系演说咧，都系依方面嘅，为依啲人咧去发声。咁照计个收视或者系嗰啲睇嘅人应该系多嘅，但系点解好似你话？反而是少了呢，照計投其所好嘛，你既然現在整個西方的社會是這樣的時候，那為什麼很多人看奧斯卡呢？但是少了喎，反而即是跟疫苗一樣，喂，這麼多人支持政府，為什麼不打呢？這個是迷思來的， 是吧？即是政府或者親中或者親建制的喉舌，或者叫做染紅或者染藍，已經通街都是。 不用計， 我一早都說了，这个无线电视在六点半新闻之前播这个中国的国歌心系家国，还在前面那段独白不断僭建越来越长，这个心系家国呢已经是播出有十年以上， 是啊， 以无线电视 的影响力 那种涵盖力影响， 你说惯性收视又好什么都好啦， 那你日日起码都一段，那为什么搞到至少十年以来香港下一代是离那个家国呢？ 喂，仲有 越来越远。咁而家质疑呢，你我觉得呢个是 TVB 收入下降的理由。咁我广告商我唔信。 除了电视台，咁你仲有报纸呢？报纸而家你数啊，係咪？我諗八九成都系全部亲中国爱香港嘅建制派报纸，我唔好数嗰两张左报啦，其他嗰啲都归晒边㗎啦，唔紧要。咁最多你话苹果呢系呢个反中联港，我唔好理佢啦。咁照计而家全香港个传媒已经系全部都系被即系埋政府嗰边㗎喎。咁又播心系家国。 系啊， 打开电视。 搏晒老命㗎啦。 系咪已经全部呢系个宣传机器呢已经系你㗎啦。咁照计疫苗嘅嘢，你咁样宣传法，应该系人都扑到去打噶啦，系嘛？唔通一张苹果日报可以叫晒所有香港人唔打疫苗咩？冇理由噶，一样个原理系点解咧？真系， 因为咧，你就算啊怼冧某一份你自己睇唔过眼嘅传媒咧，而家呢个势系好明显，系你嗰啲亲中爱国亲政府嘅咧，系唔会得益嘅，系唔会得益的。某一张你视为眼中钉的传媒，不要理他那个办报纸那个路线是怎样引起争议，总之我当他听日都执。那不见得其他的报纸呢，那些什么 标榜 公信力最高啊，知识分子啊，爱国啊，那些他们不会，一定不会因为这一张报纸之倒下而他们的销售和收入呢会增加。呢啲就叫正一，叫选人不利己。 咪即係等于而家嗰个政治嘅情况啫，你泛民全部拉嘅拉，散嘅散。 是啊，我 好啦，咁而家系咪以后都系九比一啦，嗰个香港嗰个市民嗰个立场。会唔会啊？ 梗系唔会啦。 定系冇六四添啦，可能会变成五五添啦。唔系七三添啦。 而家唔知。 唔知。 嗱，呢个科兴同埋呢个叫伏必泰就，如果你而家嗰个打针个比例就知啦，本来呢就是如果你话真係要打针，你就将所有嘅政治情绪同埋呢论述呢摆埋一边，但係呢两隻针未推出呢就已经呢嗰啲网络呢就爆发呢隻爱国嘅呢定係唔爱国，好似係你打科兴呢就係爱国，打伏必泰呢就汉奸兼呢个叫亲西方。嗱，呢嘢唔系我哋讲嘅，系我哋一早已经话科兴同埋伏必泰咧，你哋可以拣嘅，系咪？嗱，你拣，你话你有爱国咧，你话我更加爱国或者投中国一票咧，你可以咧系打科兴先，但系打伏必泰咧，你话唔爱国咧，亦系荒谬，因为伏必泰里边咧系有喺上海为基地嘅复星咧， 是一个大股东，是一个股东来的。 嗯。 咁所以啲无聊嘅争论呢就喺嗰个网络嗰处呢就三人成虎呢，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咁就无端端呢冇人去呢、这个启动都好呢，都变咗一个叫科兴同埋伏必泰嘅爱国指数大比赛。呢、这个冇人冇人去启动嘅。 嗯。 是那些茶余饭后还有那些手机那些网络群组呢，问来问去弹来弹去，一阵又说这个打这只，那个打那只，他的舆论呢是自然形成的。 我不理啦，什么政治啊，我们成日都讲数字不会呃人嘛，因为政府刚公布那个旅游气泡呢就多了人打疫苗的，那么这两琴日啦预约的人数回升，科兴呢就按日升五成，就多了3900人，伏必泰呢就升43%，就多了12000人差不多，咁即係4000到12000，即係1:3囉，嗰个预约嘅比例。咁啊即係始终呢咁呢样嘢就即係市民係自己选择啦，係咪咁啊，咁我又係唔明㗎嘛，如果你1:3咁照计即是个比例就唔通啦，即是从返我哋所讲啊，即是支持政府亲中爱国嗰啲应该全部打科兴㗎嘛，咁你个比例你起码都系可能系2:3啊，或者系。 应该唔止，因为呢近几个月我留意到呢就系、是、我或者错啊，就系、是、呢慢慢呢系转蓝丝，或者呢亲泛蓝嗰边呢系明显有所上升。 哦， 即是例如我听我冇 听过。 我听我唔知。 上升啊。 或者呢是因为嗰啲泛黄或者浅黄呢是开始收声。 嗯。 即是成为一个叫沉默的大多数 ,silent majority。 嗯。 咁佢哋收声。咁收声呢就係蓝嗰啲呢就会勇于发声。 嗯。 因为嗰时候抵你睇下你点死呀，吓或者打落水狗啊，诸如此类。如果咁呢就应该呢就会折射喺嗰个疫苗嗰度，因为嗰个打 A 就是爱国，打 B 就唔爱国，嗰、论述系已经形成咗，系咪？ 嗯， 咁咧嗱，呢啲呢争论咧，其实极之无聊。 嗯， 但系咧冇发觉咧，就是、过去两年，再加埋而家呢个网络一体全球一体化咧，就是、一啲好无聊嘅事咧，就放到非常之大，然后咧就成为一个咧漫长嘅争论。 因为每一件事呢成日都话唔好政治化，样样都系政治化而家。 一样政治化，比如话今年嘅六四集会，咁我睇都政府都一定唔会批准啦。 以防疫嘅理由啦。 防疫嘅理由啦。 大条道理。 咁当然呢个系咪一个政治嘅动机，同埋如果你话唔系，呢啲香港人到底信唔信啦。但系正如我几年前讲，如果你想多啲香港嘅下一代系心系家国，就算系唔鍾意共产党，都唔好将自己唔认同为中国人呢，反而呢几年呢你个特区政府呢个暗中上人多啲去出席六四烛光会。呢、这个我咪第一个讲。如果你见到六四烛光会越嚟越少人去，或者网络嗰度有啲年轻人反而好吊诡地同亲中或者同政府一样嘅立场叫人唔好去咧，你反而会惊。 因为反对六四烛光会最大嘅力量系喺几年前嘅本土派啊嘛， 冇错啦， 而唔系香港特区政府啊，香港特区政府照批噶嗰个不反对通知书， 系啊， 边个话要杯葛？ 所以我系特区政府咧，如果你有啲政治智慧咧，你反而今年咧就应该批呢个六四烛光会， 嗯， 系嘛？但系咧佢唔会批，亦唔敢批。因为点解批咗之后啊，我睇佢唔系唔知嘅，佢唔敢孭镬啊。因为如果有本土派嘅年轻人入咗去啊，系唔跟从嗰啲咁嘅何俊仁嗰啲系嗌口号嘅何俊仁出咗嚟啊，就突然间咧系偏离咗嗌一啲咧港独嘅口号啊，你冇人禁得住啊。到时我当你一万人两万人啊，咁嗰阵时会点？有个国安法 ，OK？咁於是呢鋸戰法呢，如果我係特區政府嗰啲官僚唔好搞啦，到時呢邊個負責？張建宗負責啊？保安局負責啊？定係林鄭負責？就一定呢冇眼屎乾淨盲就唔批，就以呢個疫情為理由。 嗯。 OK， 你唔批嘅話呢，當然 如果再集会啊，非法集就非法集结啦，吓咁但系咧会勾到啊嗰种咧反中同埋疏中，唔系亲中啊，叫疏中，尤其是年轻一代，觉得咧呢件事都已经过咗去咁多年，佢死咗咁多人，佢哋系中国人，唔关我哋事。嗰种潜意识同个心态咧，只会加强，就唔会咧系减少。 嗯， 所以呢个副作用咧。到而家咧係好犀利嘅，係嘛？好啦，廣告翻嚟再講。所以啲政治咧就真係管治香港咧，1997年真係唔係一個咁簡單嘅事情，係嘛？尤其你經歷過最近呢兩年啊發生嘅事，呢、這個叫特區選舉制度嘅所謂嘅完善化， 嗯， 咁咧就喺個1500個選委會裏邊大裝修。將一啲咧佢視同黃色或者反政府，唔只係人物啊，你先係好擴大。將你成個行業，例如咧，第一叫做法律界，尤其大狀；第二就係醫護界，將佢哋嘅代表咧係壓縮到咧係有咁少得咁少。咁咧好多呢啲愛國親中藍絲就握手稱慶，今次你仲唔死？抵你死啊！嗱，你而家咁嘅。醫護啊，係全部心黃啊嘛，大狀啊，好多法律界又係啊嘛，於是咧，我而家封殺嚟等你冇得發聲。嗱，咁樣樣咧，對邊個有利咧？到最終，嗱，而家醫護咧，移民咧係最容易嘅，用 BNO 護士、物理治療師 ，OK， 嗯， 同埋咧醫生過咗去英國咧，嗱，你睇下佢哋個薪酬喺英國嚟講咧。工作量一定唔会有香港咧，而家政府医院咁辛苦，纳税咧就会纳得高啲，收入咧你而家计埋晒咧，系可能一时低过香港少少，但系佢哋损失咗啲钱，佢哋得到一个自由嘅天空，嗰、那个心情好过啲。你一搞到嗰啲医护如果走晒嘅话咧。到最尾你成个香港医疗就係呢个将会出现嘅五年之内。 咁要政府已经铺定有人入外地医生。 得啦我而家跟住问你。 嗯。 嗰啲蓝营蓝丝嗰啲你自己真心问嗰啲父母。你放唔放心大陆嘅医生入嚟定係你都仲係上香港大学同埋英国或英联邦以往嘅医生喺度把关。 嗯。 你想唔想放大陆嘅年轻貌美嘅护士落嚟啊，系填补晒伊利沙伯医院同埋呢个玛丽医院等空额啦。 嗯， 啱唔啱 啊？嗱，依个我当然唔可以 即系你问翻佢哋啊，你问翻佢哋，你生个仔女，你会唔会叫佢入大湾区读大学，定系啊希望佢入牛津？ 所以你话咧，最近咧我都收到啲消息，就系唔止系嗰啲。年輕人啊，或者你講嗰啲黃嗰啲咧，係諗住即係離開啦。咁啊，其實都唔少男嘅賣樓嘅，嚇啲細路仔都嚇退學讀書啊。你見到好多名校裏邊咧，嗰啲退學啊嗰啲咧， 吉曬啊， 唔係黃嘅噃， 吉曬。嗰啲父母越名校越 託，好多專業人士嚟嘅， 嗰啲人士梗係爭到你呢班心黃啊恨之。 就算你唔話佢哋心藍，依扎都係淺藍嚟嘅。你諗下做專業人士好多即係 嗰啲越心藍啲仔女去英美澳洲越多啊。 係啦，所以你唔使擔心，佢哋啊已經係。即係有辦法嘅人嚟㗎。 嗱，你由呢個跡象同埋啲傾向都睇到咧，香港裏邊個結構已經係岌岌共㗎啦。 嗯， 嗱，你嗰啲泛民啊，老嘅老，死嘅死，拉嘅拉 ，OK。咁然後咧，你係將嗰啲泛民盤踞嘅行業，例如教育、司法同埋咧醫護咧，你等到佢喺1500選委會裏邊咧係冇曬代表，然後灌水灌一啲咧咩社團同鄉啊嗰啲叫呢個叫青海同鄉會嗰啲衙位冇問題嘅，但係最終咧你要面對香港嘅社會咧，是否能夠管治？因為香港唔係澳門嚟 好多即系我叫做支持建制或者政府嗰啲咧，佢唔会谂得咁长远咁复杂。 佢唔谂你啊， 好多系眼前嘅实际嘅利益。但我可以大胆讲一句， 佢而家就系完成呢个工作向上边交 啊。喺泛民消失晒之后，或者呢啲咁嘅区议员都消失晒之后咧。你试下用逻辑去推断一下，以往我哋所谓嘅蛇斋饼种，即系话嗰啲政党去派福利或者系。做好多 即变咗忠诚废物咧，已经 啊，因为 因为当呢啲民主派或者系泛民嘅消失晒之后咧，仲需唔需要做咁多地区工作嚟去攞得你哋嘅选票咧？ 嗱，呢样嘢 自然会发生噶。嗱，未来几年咧，你哋嗰扎咧，即系叫做啊，喺地区上面做好多工作嘅，咁而家依班你哋投咗个票之后，你跟住呢几年你睇下。你哋得到嘅嘢会唔会多咗定少咗？ 所以要研究呢个所谓嘅滥炒嘅哲学咧，而家佢成个大滥炒咧喺度发生紧。 嗯， 包括其实你嘅特区政府唔举办呢个六四烛光会，都系你自己不自觉滥炒紧。 系啊， 你知嘛？系咪？因为由你个千五选委里边将医护或者教育或者法律嘅代表揿到最低咧？你以为是在完成一个稳定呢？但在哲学上来讲，其实你在滥炒。 几年前你都讲过啦，那时是即是这个支联会或者是六四中国晚会是作大中华交的情花毒用本土化的。 所以你看这个叫做奥斯卡颁奖礼，他现在不是完成滥炒咯，他用极左嘛，于是现在没人看了。好啦，新闻回来做。 千色 City Store 提提你。 咁我哋用奥斯卡佢嗰个叫合宅化嚟到呢，同香港嗰个立法会啊未来啊係嚟到呢係比较同探讨下啦，冇人由呢个角度。咁我哋睇到点解会奥斯卡应该你喺全球 lockdown 嘅西方国家商业未曾完全恢复，有好多人喺屋企，应该个收视率係超高。 嗯。 但係呢点解会超低，就係、是、因为奥斯卡嗰个评审嗰个标准呢係逐渐走向嘅左交化。嗱，奥斯卡嗰啲最佳电影、最佳乜物就唔系一票嘅，系同香港立法会一样有个选委会嘅。嗱，呢个选委会里边咧系以影评人啊、知识分子、精英系居多，唔系话哦，我买张飞入去买包爆谷，嗰、那个观众嗰张戏飞嘅全根啊，同时又系选票。嗱，譬如话嗱呢个奥斯卡。这个颁奖呢将会三个月后呢他人入选的那么多台入选最佳电影五套。嗱，这三个月内呢在全美国你看这五套戏看完的话呢你可以将你的飞戏戏飞的尾呢是后面的一张选票 ,ok? 嗯。 然后呢有晒五套。 有没 你一人一票摆下去应该这样。 即是观众都有一票。 是啊，观众一票。 为什么那些蓝丝又没有拿奥斯卡来 去反问美国人，为什么奥斯卡没有民主，你们又不去又不去吵的呢？ 就是因为没有民主。就是因为没有民主。 够全部都是小圈子选举啦。 他们没有想象力，做得蓝丝必有想象力啊。 你可以用奥斯卡质问回美国人的嘛。 是啊，现在我们用这个想象力是反过来用奥斯卡来到质问回那个叫完善的立法会的选委嘛。个道理是一样的嘛。啱唔啱啊？第一你选出来的戏不好看，即不要说不好看啦。即是比起20-30年前莫扎特转粤黑高飞阿根廷。 我哋叫做商业同埋嗰个艺术。 商业娱乐同埋艺术启发教育系并重㗎嘛，系咪啱唔啱？ 冇咁偏啦，冇偏埋。 呢个一定冇偏埋一边啦，系咪偏埋一边嗰啲另外有人做呢啲嘢，譬如欧洲有啲影展系专门做呢啲嘢嘅。但系嗰个市场细㗎嘛。但你唔系，因为你系国际市场啊。所以变咗文青化嘛，系咪先。 嗯。 即是你那个浪迹天地那些呢，我说睇落我諗起喂，如果你拍一我拍一套李洛斯一个人啊是去这个北极啊，一样啊浪迹天地孭住个包，然后呢不化妆，好似浪迹天地里面那个三个标板那个男主女主角不是男主角，即是又望住满天星星，然后呢就同啲北极熊呢就大家呆落。呢、这个里面又有阿金正传，嗰、那个叫做咩？嗰套叫 Castaway 嗰套咩？ 哦，咩系即系讲个汤汉斯， 汤汉斯 沉船嗰啲。 啊，沉船嗰老兵嗰、那个漂流，有少年派 Castaway 同埋呢个浪迹天地啊，三级底，我都可以叫啊问呢个电影基金会叫阿李洛斯一个人 同埋咧，拖住只 husky 狗啊，去北極嗰度尋根，然後同嗰啲愛斯基摩人咧，喺一路探討啊，係呢個生命嘅意義，然後咧嘗試溝通，然後咧攞住支魚叉啊，懟落去，哇，叉到條魚出嚟，然後一路燒嚟食，好感人啊！啊，呢個天水圍的日與夜，同埋北極的日與夜，同埋呢個浪跡啊，呢個美國西部的日與夜，發埋呢個係文青嘢嚟嗱，我唔係話唔好嘅。呢、这個咧層次係非常之高嘅，但係呢啲電影咧喺三四十年前咧，第一荷里活唔會拍嘅，第二咧唔會俾獎俾呢啲嘅，呢啲可能係影評人協會嗰度俾，你知啊係嘛？好啦，咁而家你變咗咧，由闊咧就去咗窄，於是咧好自然地奧斯卡喺美國嘅收視率就降低。 嗱，其實喺荷里活咧都有人講過㗎啦，就係話咧，即係。有一啲譬如動作片啦、又或者係一啲喜劇啊，唔係絕對冇啊，即係話有喜劇同埋動作片咧、都唔係一定冇，係比較少咧能夠攞到最佳影片。 你話控訴美國貧富懸殊同埋基層生活嘅壓抑，嗰套叫做《殺神 Nobody》，佢冇表現咩？一开头都是讲一个退咗休的一个老男人，他以前是特工，但是现在苦落平阳去做工厂，他没嘢捞。日日揸住张卡呢，是 do 卡翻工 do 卡放工。生活黑板枯燥，而且低薪没人理 ,ok?、然后呢他在个火在那个地铁在个地铁那里呢是被人欺凌。然后那下呢激活了他那隻呢用暴力反抗嘅嗰個心，佢都係顛覆嘅。呢套戲前嗰半個鐘頭咧，悶到抽筋嘅。然後咧到半個鐘頭之後，突然間發力反過嚟嘅。你問我呢個殺神 Nobody 嗰個控訴嘅主題啊，係嗰個力度啊，係強過浪跡天地嘅。因為咧個電影係用嚟娛樂， 但係動作片啊嘛。 係啦，個動作片，但係呢套戲咧，你同埋《浪跡天地》就肯定文青，你讀文學比較文學社會系嗰啲咧，同埋電影系嗰啲圍爐嗰啲咧，即係窮自己又窮窮地孭住個背囊去呢、這個去啲山區啊、緬甸啊、泰緬嗰度咧。是访贫问苦，那班人咧系占据影评的话语权咧，又佢哋一定捧《浪迹天地》，系咪？ 系啊， 呢个世界度度都系咁。但系结果你咁咧，咁样嘅话唔紧要，就奥斯卡咧就变咗点咧？就个收视率就降低，因为既然观众冇一人一票咧，但系佢嗰个。呢、這个叫收视率算系另一种变相嘅普选，结果啲人咪唔睇啊？唔睇，因为我諗住你啲精英去投呢啲最佳电影入围同埋得奖，你应该代表我个代表埋我趣味。原来唔係，你係自己围一个小圈子，係自己喺度讲尼采啊、沙特啊、呢、這个老庄啊咁样。我啲嘢我唔明啊，於是我就唔睇啦。再加埋啊 ,Donald Trump 几年前啊点名炮轰呢个荷里活。话佢左交，话佢离地，结果 Donald Trump 咪七千几万票噶嘛，系有影响力噶嘛，嗰啲人咪跟住又唔睇。 不过唔紧要嘅，喺即系电影或者商业嘅世界里边咧，个票房咧其实已经系奖嚟噶啦。 系啊，但 所以好多好多真系搵钱或者系做商业片嘅咧，佢唔 care 嗰个奥斯卡， 因为佢系美国， 因为佢搵到钱啊。 佢系美国奥斯卡嗰啲得奖嗰啲咧，佢亦都唔会蚀本嘅。因为佢有个霸权喺度，但系我讲嗰个事物个本质系一样嘅。好啦，你将个选委会啊嗰个构成去装修，去将佢奥斯卡小众化咧，结果你得到咧即刻恐惧咧，就系啲人唔会投票啦，系嘛？然后即刻出嚟就投白票，咁然后你又唔准投白票，投白票会系一个犯法行为。你睇唔睇两者之间嗰个社会？大众心理嘅行为系 唔系佢唔系投白票。 当你觉得一个委员会呢、這个选委会唔代表我嘅时候咧，我对你不闻不问。 你唔睇奥斯卡得，但你叫人唔睇奥斯卡就唔得，系嘛？个逻辑系咁。 你喺美国叫人唔睇奥斯卡唔系刑事罪。 系唔系啊？ 系嘛？ 但你叫人投白票可能系啊嘛。 你本质上咧，其实呢个咧都系个人嘅行为，人性嘅行为系一样。但系人哋美国嗰个奥斯卡词，点解会够胆咁串？我系文青化同小众化，我一意孤行咧？因为佢后边系美国， 嗯， 佢系帝国主义。呢、這个咧系左交啊！我呢成日都讲。白左又好，咩黑命贵又好，你喺度呢嗰啲马克思理论系反帝国主义，但其实你系依仗住美国帝国主义个霸 权，咁好多嘢都系美国做得， 你先 有一个 license 去咁做，因为你既要做表子又要立牌坊，只系呢、這个世界只系得美国嘅自由主义者可以咁做， 好多嘢美国做得，其他国家唔做得， 你唔好学， 例如印美金，你试下学佢咁印银纸啊，你睇有咩效果。啊！第二，你试下洗只导弹舰入去， 你去啊！ 美国航空母舰嘅战斗群里边、插入去啊！你睇下会发生咩效果？ 美国左交又好，自由派又好，东西岸选民咧，佢系攞正牌系可以做伪君子嘅。 嗯， 系咪？嗱，即系话佢阿 Donald Trump 做总统嘅时候就话美国优先，系咪？ 嗯。 咁而阿 Biden 及其支持者就话 Donald Trump 呢啲咧。是霸凌的行径，唔关心第三世界。好啦，而家印度啊，嗰啲嘢爆到唔拎唔能，印度政府叫拜登政府可唔可以分啲疫苗俾我？ 系， 咁你拜登后边系咪左翼？系咪？ 嗯， 你咪大爱包容嗰班？ 应该系啦，自己唔打都俾佢哋打啦， 系咪？啱唔啱？咁点解咧？你唔俾佢？ 嗯， 然后搞到印度妈妈声。啊！啲舆论啊，系闹到你拆天喎！如果 Donald Trump 做总统，佢虽然话 America First， 但系佢一定会俾疫苗俾我哋，因为佢有战略眼光，佢知道印度系帮美国睇住印度洋嘅， 嗯， 唔可以得失嘅。你反而你而家Biden 呢班嘢咧，竟然咧，你系行紧啊呢个叫做闭关主义， 嗯， 但系佢闹嗰阵时就闹 Donald Trump 喎，你明唔明啊？ 嗯。系啊， 嗱，所以闹两闹，而家 Biden 嗰啲又惊啦，又话诶、我全力咧，我而家要支持啊！嗱，呢啲咁嘅弹弓手同埋两面派，你而家你听开光明顶过去大半年，我点解系铲拜登同埋铲左交咧？就系、是、我哋啲目光如炬。 拜登， 嗱，而家你睇翻呢个奥斯卡呢、這个呢个萎缩啊，亦都系一样。 喂，嗱，有名人讲过，爱国是一盘生意。 系， 其实。左翼都是一盘生意， 奥斯卡亦系 奥斯卡都是一盘生意。你唔好以为佢哋个道德有如何高尚，系嘛？呢种都是一盘生意。咁啊，即系所以咧，头先我哋讲翻转头咧，你冇办法嘅。美国因为佢拥有嗰个世界上咧个娱乐事业嘅龙头同埋佢。 呢、這个霸权就系帝国主义嚟嘅， 正正因为佢可以赚咁多钱，佢于是佢可以带呢个政治牌坊。 所以左交可以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里边咧，系日夜批判帝国主义。 嗯， 但系佢行出嚟嗰啲教授，出去纽约第五大道，一样可以帮衬杯 Starbucks coffee。 嗯， 而个 Starbucks 里边个成本就两蚊美金。 BOM 嗰个发言人定系嗰个主席？那個黑人嚟噶，好似唔知喺白人區買咗層豪宅， 唔止一層啊，起碼三層， 起碼三層豪宅， 港幣計埋四千幾萬，係 嘛？ 總共係， 佢又唔走去哈林區住， 唔會啦，係嘛？係 嘛？ 係嘛？所以我哋喺光明頂就向香港人去指出佢呢個西方白左嘅偽善，係嘛？ 所以美國人做嘅， 所以我唔 係 反美啊！我哋唔係反美，因為我對政治冇興趣。 嗯， 我哋而家係講常識同埋真相。 嗯， 好啦，你而家睇個奧斯卡咁咧，你個選委走向小眾化，結果你得到咧就係、是、奧斯卡收視率大跌，但係荷里活嗰個影視霸權咧，佢只會驚咩？佢唔會擔心自己會執笠，佢係擔心國內俾 Netflix 咧係威脅佢，佢唔擔心呢個世界威脅佢。 係啊。 啱唔啱啊？ 嗯， 因为你拍嗰啲咩流浪地球啊，咩李焕英啊嗰啲咧，你喺大陆几多十亿咧，星马泰系唔睇你嘅。 嗯， 星马泰永远都去睇翻，哦，原来浪迹天地系美国加持奥斯卡，佢一定睇嗰度嗰啲精英睇嗰啲然啊，学士话嗰度点好点正啊，呢啲蒙太奇点好点正，呢个因为佢系美国。 嗯， 对唔住啊。这个是不是白人至上？是 ,OK? 但他最反就是反白人至上。但这个叫 美國咧係自上美國而家大多數人好多係白人啊嘛，係嘛？ 嗯。 咁所以你而家學佢玩呢啲咧，你一定付出代價。但奧斯卡同埋荷里活唔需要。 係咯，即係我印銀紙如你， 係啦， 你咯。你見到美國人印得咁開心，我又自己印， 係啦， 係嘛？你試下啦。 冇錯， 係咁就得㗎啦。 廣告翻嚟再講。所以你話呢個奧斯卡如果走向歐洲小眾化，結果你得到嘅就係咁啦，係咪？咁、 嗯、 同樣啊，你個呢個叫立法會嘅選委會裏面嘅裝修嘅選委啊，你係俾曬偏一邊口味嘅咧，結果你將來得到咧，肯定就係投票率超低啦，係咪啊？咁所以而家要醖釀緊投白票啦，於是你就有人話要將投白票刑事化啦。 係啊， 但美國咧再惡咧霸權咧係唔會話將嗰啲呼籲唔睇奧斯卡嗰啲人咧係將佢鎖起噶嘛？呢個就係美國同你中國人之間嘅本質嘅分別啦，係咪？ 嗯， 係嘛？呢叫文化多元啦，係咪？ 咁啊，將來可能唔投票都犯法添，係嘛？你點知啊？係嘛？ 所以呢啲咧就叫学啲唔学啲，或者俾呢啲咁嘅西方嘅潮流咧，佢系中国人咧，或者香港特区政府喺口边咧随波逐流，佢系受有一啲衰嗰啲嘢，佢系受佢影响。 嗯， 好嗰啲咧又唔见到佢咧，系去吸收，系咪？你而家我哋讲美国，美国喺左交化之下系好大镬嘅， 嗯， 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好多咧系冇咗。 嗯嗯， 系嘛？ 咁即係我又覺得中國人就係、是、即係成日都係你都講過啦，永遠喺重要嘅時刻呢就選擇錯誤嘅，係咪？ 佢揀錯嗰、那個 揀錯 揀錯嗰、那個 揀錯㗎嘛，係咪？即係唔好多時候呢，即係個宿命啊定係運氣唔好啊，只能夠咁樣講。即係本來你話嗰個選舉制度呢，可既然已經呢有國安法啦，有好多嘢咧係唔做得，或者係做咗犯法。咁其實呢個選舉制度咧係有機會真係完善嘅，而完善嘅方向咧 係 個方向係應該係更加開放， 冇錯，就唔係話更加狹窄， 冇錯， 係褫奪一啲人嘅代議權。 嗱，因為你喺國安法之下，你好多人已經係參選唔到，因為你有選舉主任呢一關。 冇錯啦，你呢啲又掛好多掛嗱，我就而家講呢個選委裏面，你將醫護西醫啊嘅代表壓縮， 嗯， 你會係咩後果呢？ 嗯， 首先呢個醫護裏面特別係西醫咧，唔係所有都係黃噶嘛，仲有好多藍噶嘛， 好多 藍嘅咧，嗰啲愛國啊或者親中咧，佢會留守喺中環嗰啲咧私家診所啊嘛， 嗯， 然後佢詛咒你100万人咧遊行50万塞住嗰啲生意，而家同你清曬啦，咁你咪好咯。好啦，好啦之后，然后呢，而将来嗰个立法会嗰个选委1500席呢，你发现呢係冇咗西医或者西医嗰个界别，由以前好多而家变到好少呢。就算你係蓝丝，因为你係西医个职业，你个代议权都俾人缩窄咗。 嗯。 或者个政府医院里面，政府医院唔係话所有医生都係黄㗎嘛，甚至我可以讲而家呢黄嗰啲係少数。走嘅走啊，收声嘅收声，咁蓝嗰啲咧仲留翻喺度噶嘛？咁你如果将来嗰立法会嘅议席同选委会里面医护界嗰、那个整个职业，而家俾林郑月娥又好特区政府去惩罚嘅话咧，将来你自己譬如我东区医院，我资源唔够，我梗希望咧拨多啲款，咁你而家立法会冇声出咯，冇声出。因为你嗰阵时个诉求唔系话我医护人员要上街，我系想东区医院拨多啲款啫。咁嗰阵时我系特区政府揸住钱，我使乜睬你啫？我嗰阵时谂你根本系冇票，咁个立法会里边你系得你个议席都冇埋。咁而个东区医院咪慢慢咪萎缩咯。而你里边剩翻嗰啲医生护士系男嘅咧，你跟住咧就蒙受。呢、这個 已經出現咗啦！你見到咧喺 你自己捉蟲 完善選舉制度之下咧，喺、當初一直緊隨建制政府嘅鄉議局， 係啊， 佢哋嘅 而家有冇聲出？ 個位去咗 最惡噶啦！ 唔好話有冇位，又敢唔敢出聲先？ 係 有冇嘢講？ 嗱，呢個抗黑暴出咗好大力， 係啊，好大力㗎！ 外國界 好多新界人咧都係男㗎啦，大家知㗎。咁 好啦，最後你哋個議席去咗邊？ 係啊， 第二出版界、演藝界。 冇晒啊！ 系都无谓数啦，嗰啲啊，好多大家都识嘅。你哋当初 冇啊， 都系一定系 支持㗎啦，係咪先啦？認為嗰啲後生嘅啊搞亂曬， 抵佢死啊！而家拉曬， 好啦，而家你哋個議席、你哋嘅票去咗邊？ 你即刻會見到個萎縮。OK， 好啦，仲有。仲有 政府要醫護界唔係一個黃色都不剩㗎嘛。 嗯。 日後佢仲有唔出聲啲嗰啲黃啲護士嗰啲。咁唔出聲啦。咁佢覺得萬念俱灰，佢可以消極抵制㗎嘛。 嗯。 啱唔啱你對於政府官你唔會你第日你唔會政府醫院啊開刀咩啱唔啱喂呢、這個係長遠啦其實佢自己唔着。即係奧斯卡咁你而家咁樣萎縮落去人少但奧斯卡唔驚因為我後面有荷里活呢個全球帝國主義工業霸權。我係美國你唔睇我睇邊個 你問 你睇大陸 你問嗰啲專業人士特別有錢嗰扎男嘅啲仔女如果以後學校裏面只係有一種嘅史觀或者有一種嘅角度。 然後我而家呼籲而家英國咁衰格喺度擴大 BNO, 全香港愛國陣營抵制英國寄宿學校教育好唔好 你話 好唔好 第一時間即刻擁個仔過去呀抵制。 你而家你而家有冇反應全香港愛國啦我真呀。啊我而家係。 唔係你調轉啦讀緊嘅返曬嚟呀好唔好 讀緊嘅全部返曬嚟 ,ok? 得唔得 喺美國而家呢呢、這個拜登係亡我之心不死你唔會㗎嘛。因為嗰個係美國你唔係㗎嘛。所以呢、這個其實呢個叫慢性嘅隱性嘅大攬炒呢呢、這個先得人驚呀。 嗯 其實都開始咗。小攬炒已經搞掂咗解決咗。但大嗰、那個是隱性的。 所以現在有遠見的那些男人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了明晚11點。